分离，爱恨可以不分，责任可以不问，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。 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我的使用不痒不痛，烂熟透空，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淋湿与指缝又落空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在实验室里做实验，看看有没有

高度 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